第52集，深夜来访。安里抗拒了好一会儿，实在是让许饶清弄得又痛又痒，扛不住，就吐了口气。 你是真的要把我的底线拖到地狱里去？ 底线？ 哼，你不记得喝多了那晚的事儿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否则你就再也不会提这两个字。想听吗？我给你讲讲，你是怎么勾着我喊我少卿的。 别说了，你以后都不要提这个。 嘘，有人敲门。 安里，老公。 我靠， 奇怪，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今天在家吗？ 安里一下子蹦起来，差点把许少卿给掀飞了，一边龇牙咧嘴一边穿裤子。许少卿看着他着急忙慌的样子，想象着他刚才给自己开门前应该也是这副大眼现世的德行。不过安里这次穿的可不是随意的睡裤，而是外裤，而且还好好的系上了别扣，拉上了拉链。 看来周小云的待遇要比我高啊，是因为有我在怕误会吗？哼，这么慌被捉奸了？ 别说了，快把衣服穿好。 哼，怕的话别开门，装不在家不就好了？ 你知道屁呀，我邻居巨鸡婆，什么都要出来看看。你刚才胡说八道搞那么大动静，我不开门，万一隔壁开门，两人一对上我就死定了。 那你开门吧。 安里一步跨到许少卿面前，低头看着他。 嗯？ 安里刷的一下把许少卿裤链给拉上了。 我靠，你轻点啊。 快出来，你不能在我卧室里。 我等你一开门我就问你老婆。 啊，你好，进来坐吗？吃饭了吗？哎呀，我俩刚吃完。哎，安里，要不也给你老婆下碗面去，反正挂面还剩点啊，鸡蛋也还有。哎呀，小云，你是要鲜咸口的蛋花汤面还是鸡蛋卤面？ 你在啊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。嗯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还在发烧吗？ 门打开后，安里愣了，没说话，然后就是隔壁的关门声。果然那闲人邻居又出来看热闹了，他关门关得很响，一副发泄不满的气势。于是许少卿往前走了一步，走到门口招呼客人。 你好，进来。 周小云看见他愣了，许少卿看着靠在楼道墙壁上喘着粗气脸色有点发白的小朵愣了，小朵看见他也愣了。 哦，你好，小朵，叫叔叔。 小朵张了张嘴没说话。 你怎么带小朵来了？上六楼要把他累坏了。 哦，你不是本来说今天上午去看他吗？后来说你身体不舒服去不了了，他就非过来不可。你怎么样啊？ 安里没有回答，侧身把小云和小朵让进屋里。 爸爸。 安小朵看了许少卿一眼，安里也看了许少卿一眼，脸有点僵硬，然后又转头摸摸小朵的脑袋。 朵，我没事啊，明天见不是一样的吗？ 可我想来看看你呀。 安小朵又转头看着许少卿，许少卿赶紧去拿自己的外套往身上穿。 那我走了。 别，你 这客厅太小，根本也就不算个厅，站了四个人确实拥挤不堪。周小云搭着小朵的肩膀往边角里撤了撤。 我们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孩子非要来看看，要是打扰你们工作的话我们就先走，没关系的。 周小云实在想不出这样一个老板到安里这里讨论什么工作，不过他知道安里找到工作不容易，这个很有钱的老板看起来还挺看重他，因为自己突然的到访而让老板离开的话实在是不合适。 不用，我路过顺便来他这儿取点工作上的东西。 许少卿穿好衣服把毛拖鞋踢给小朵，却见安里从柜子底下取出一双儿童粉色兔子的毛拖鞋出来。 许少卿看了眼桌子上的两个面碗，神色一顿，就移开目光，对着周小云客气微笑了一下。 再见。 许少卿换上自己的鞋，开门，艾里扔下裤子拖鞋走到门口，看着许少卿，竟然奇怪地生出些愧疚感，但是他不知道能说什么。 叔叔，这就走了吗？ 嗯。 小朵看起来还有话想说，但看看安里又看看周小云，就忍住了没有说。他还记得两个人之间约定的秘密，他答应了富爸爸要保守秘密，而且那个钱是他自己借的，也是要自己还的，所以他现在还不想让爸妈知道。 再见啊，许老板，真不好意思。 安里站在门口看着许少卿，抓着裤边依然没说话。许少卿默默地下了楼，安里关了门走回来，若无其事地慢慢坐下。他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，上面有一些周小云发来的信息和未接来电，他都没来得及看。他就拿着，像是等他再次震动，但他都没再有什么动静了。他忍不得再等下去，就给许少卿发了条信息： 小心开车。 药味这么大，你喝中药了吗？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？ 普通发烧，没事了。 那位许老板，没关系吧？是不是有急事找你？ 啊，没事。 你又吃挂面，给老板也吃这个吗？你…… 他不是责备，只是心疼和难过。但安里有点愣神，好像没有听见他说话。 啊？什么？ 周小云沉默了，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，从拎过来的袋子里掏出一罐酱菜。 老公，我妈腌的八宝酱菜，腌好了都没说给我，第一个就要我带给你呢。 谢谢啊，妈。 安里想了想，最后那个妈字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其实离婚了也不是不能继续那么叫，小朵老了对她一直非常好，后来更是因为自己女儿的事情，对她增加了一些充满愧疚感的关心。不过现在安里不想那么叫老太太。 小云，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公，咱们都离婚了。 安里很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今天他控制不住。小云默默地把桌上的碗筷收了，拿到厨房去洗。小朵就走过来拉着安里，他很小声地把声音隐藏在厨房的水流和锅碗声之下。 爸爸，你别这么和妈妈说话啊，他昨天晚上还看着咱们三个人的照片哭。 安里突然间很心酸，他知道那些照片，每一个场景都想得到。他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把酸劲儿给憋回去了。 那你陪陪他，让他开心点。 我知道，但我觉得他想让你陪。 我很忙啊，每天。 你不爱妈妈了吗？她多好啊，又勤劳又美丽。 你妈妈当然好了，要不怎么能生出你来啊？ 我告诉你个秘密，齐奶奶的儿子总是找妈妈搭讪，我觉得他看上我妈了，你不怕他被抢走吗？ 那很好啊，那个叔叔人好吗？ 好什么啊，爸爸，我觉得你总是在敷衍我，我妈不喜欢他，你不知道吗？爸爸，你不想天天看见我吗？回去咱们一起住吧，这样我也能天天看见你了。 安里的脸色为难起来，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件事跟小朵讲得再明白些。 我，宝贝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件大人的事儿，我不是想敷衍你。总之，你不要觉得爸妈不在一起，你就缺少了什么。我们都在呢，我们永远都是最爱你的。 我知道，我不是说我自己，我是说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天天睡得这么冷，吃挂面。 安里的心乱了，无话可说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